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今天有新朋友到我们中间。请你打开圣经，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周报可能是印九到十七节，太过于野心。九到十四节，今天我们只讲这五节六节经文，九到十四节。我来念这段经文，这是耶稣说的另外一个比喻，请你聆听。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或者信任自以为义而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儿子对我们说的比喻，督促我们效法这一个税吏，这一个民族的败类，是个罪人。求你帮助我们听你儿子针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而心中不厌烦，反而扎心。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在上次那个不义法官和寡妇的比喻之后，耶稣又说了一个也是关于祷告的比喻。路加说耶稣这个比喻是针对那些自以为义而藐视别人说的。你好奇谁是那些人？法利赛人吗？也许耶稣的比喻确实有这么一个法利赛人，但是难道耶稣那天只针对法利赛人说这个比喻，其他人则可先闪边乘凉，跟自己没关系？或许我们该问，耶稣那天的听众里面有谁不自以为意而藐视别人？ J.C. Ryle 莱尔主教说，自以为意是亚当后裔的家族遗传通病。我不知道你，或许你不是那些人，也就是说今天讲到不针对你，你难得可以出去回避一下，让其他那些自以为意而藐视别人的人留下来听到。但是我总觉得很奇怪，有人不喜欢太针对的教导，也讨厌影射人的讲道。我好奇，一个教会的教导不针对你，讲坛的讲道不影射你，说实在的，你何必浪费时间在这里？你可以在很多其他地方找得到不针对、不影射、也不冒犯你的人生大道理，但是耶稣不浪费你的时间，他针对什么人就说什么话，你自己必须决定他是否正在针对你说话。你是被他冒犯还是被他扎心的那些人？你知道被冒犯和被扎心不过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同一个耶稣说的同一句话，同时冒犯某些人，也同时扎其他人的心。那些被耶稣冒犯的人想杀耶稣，这些被耶稣扎心的人则认罪悔改得永生。你是那些人还是这些人？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这可能是圣殿一天有两次祷告时段，下午三点钟献祭祷告的时段。有两个人，有两个祷告的姿态，两种祷告的心态，两个祷告只有一个得上帝悦纳，导致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结局。只有一个人被上帝称义，只有一个人上天堂。法利赛人上圣殿祷告。法利赛是犹太教的一个派系， 法利赛人我们知道爱钱，但他们不见得最有钱，他们不是统治阶级，撒都该人才是。他们不见得受最好的教育，文士受最好的教育，他们是因金钱而分别出来的人。总体来说，法利赛人是最在乎上帝律法，最遵守上帝律法，在犹太人眼中他们是以色列的属灵精英。主耶稣他一次又一次的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伪善，但是弟兄姐妹，你我不应该小看法利赛人。耶稣要我们的义胜过法利赛人的义，言下之意就是法利赛人有他们的义，他们至少十一奉献。有数据统计在美国，在美国大概只有 5% 的20个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做十一奉献。当然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新福怎么样，因为这个教会的牧师不知道个别会有的奉献状况。但是我猜，我不介意如果新福的会有都是法利赛人，因为这样教会的奉献就会双倍、三倍、四倍、五倍的增长。这位法利赛人独自的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这是何修本的版本，或直接翻译。法利赛人站着面对自己如此祷告，他站着向自己祷告。耶稣并没有说他大声祷告，但是如果这个人在教会里面，我想你也不太可能会忽略这个人。也幸好他的祷告很简短，没有又臭又长。首先他说，上帝啊，我感谢你。他确实需要感谢上帝。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犯罪比别人少而感谢上帝，因为如果你不犯罪是圣灵的工作，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你不勒索，没有不义，也不犯奸淫，你需要认知并非你自己比别人好，而是上帝特别恩待你。你说，若非有上帝恩典，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因此有一种敬虔的祷告，合一的表达，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然而这个法利赛人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显然并没有真正的感谢上帝。耶稣说他自以为义，或者他信任自己是义人，就藐视别人。所以他第一个问题就是把自己拿来与别人比较，然后向上帝夸口自己的强项。不是说他不应该比较，而是他使用错误的比较标准。与其与别人比较，他应该跟谁比？跟上帝比。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就像你们在天的父完全一样。你要人比人，结果不是自卑就是自大自满。你身为基督徒的目标，你真正谦卑才是你身为基督徒的目标。秘诀不是不要比较，而是你必须与上帝比较。你有什么可在上帝面前夸口的？你有什么不是上帝先赐给你的？所以法利赛人说，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你听得出来，你知道自大的人也通常很自卑。他自大夸口说，我自己我不像这个税吏，他也自卑的只夸口我不像这个税吏，因为他本来就不应该像这一个税吏，因为标准是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法利赛人却说，我也只不过比这个税吏好。要像牧师说，在新福打大老二我最厉害，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是非常低的标准，极低的标准，甚至不是低空掠过，连起飞都起不了。他这是什么？孩子们会说，我只要求及格。我们中间有些孩子野心不大，我只要得70分就好。他甚至没有要求及格，他只要比别人好。一个藐视别的人，最终他会低贱自我。这法利赛人甚至不需要说明他如何不像这个税吏， 勒索、不义还是奸淫，他只要说税吏就够了。税吏不仅是一个人的职业，更是一个人的身份，就是以色列人之中最烂的人的代号，就像法利赛人是最优秀以色列人的代名词。有趣的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中有税吏，但据我们所知没有法利赛人。我好奇马太那天听耶稣讲这个比喻，心中有何感想？你以为他会想，幸好，幸好这不是针对我说的。法利赛人继续说，我每周禁食两次，摩西律法规定以色列人一年禁食一次，在赎罪日刻苦己心禁食。禁食关乎认罪悔改，关于谦卑自我，寻求上帝的面。但是这个法利赛人站在上帝面前夸口他禁食的频率，又说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这也是他分外的功劳。因为律法规定以色列人献上所收成的十分之一，但这人献上凡所得的十分之一，包括薄荷、芸香，并且各种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叫菜蔬，各种的蔬菜。耶稣说这样的人反倒不行公义，也不行爱上帝的事，正因为他已经做得够多了，正因为他奉献已经超额了，何必在乎行公义和爱上帝的事？法利赛人用超频率的禁食和超额的奉献向上帝邀功，说上帝啊，你看我。像我们的孩子会说，不是我这样的人应该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了吧，你应该凭着我的好成绩称我为义吧，按照分数上天堂。主耶稣他曾经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奉献原则，免得我们还真的以为奉献是我们自己手中的工作。奉献是什么？恩典。上帝赐给马其顿教会什么恩惠还记得吗？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考验的时候仍然满有喜乐，在极度贫穷之中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慷慨，这是恩典。那法利赛人居然在祷告之中提醒上帝他十一奉献的功劳，对他来说奉献不是恩典，反而是他施舍给上帝的。难不成他以为上帝不知道他手中所做的一切事？你看得出来，这法利赛人既藐视人也藐视上帝。这是法利赛人的祷告，其实不算祷告，因为其中有太多的我，太少上帝。我比别人好，我做的比别人更多。这祷告没有祈求，没有认罪，其实就定他自己，我自己的罪。弟兄姐妹，你我的祷告必须胜过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祷告是我们向上帝的祈求，就至少必然凸显我们需要上帝。你的祷告至少应该显示你比这个法利赛人更需要上帝，还是上帝也只不过是一个好用的选项，平时备用，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弟兄姐妹，检视你的祷告，检视我们自己的祷告是否比这法利赛人的祷告更好，胜过他的祷告，是否显示你比他更需要上帝。但是有一个税吏，中文和合本没有翻译但是，总是没有翻译但是，这个但是凸显一个对比。我们都容易小看法利赛人，但是也容易过分的高估税吏。法利赛人他们生气耶稣与罪人和税吏吃饭，并非没有原因的。耶稣他自己把税吏和外邦人相提并论， 因为税吏是坏人，不是好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税吏有一颗好心肠，而税吏 with a heart of gold， 或者显示他私底下其实是一个好人，他逼不得已抽人的税，他就是一个税吏，他就是帮罗马人欺压自己族人的走狗。你要当一个税吏，你就必须背叛自己的国家，压榨自己的族人，欺负最弱势的人，占所有人的便宜，除非有奇迹，不可能有好税吏。好税吏是一个 oxymoron， 逻辑自我矛盾的概念。而且这个税吏不是在一个偏远乡镇坐在路边向人拿钱的豆腐官，他在耶路撒冷首都当官，表示如果他尽职，如果他做一个税吏该做的事，他可能是城里最有钱的财主之一。耶稣说他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我们容易以为这个税吏特别的谦卑，但是这不过是一个罪人在上帝面前应有的姿态，只不过少之又少的罪人有这样的姿态。犹太拉比把税吏赶出会堂，税吏定义就是不上圣殿也不祷告的人。这个税吏上圣殿祷告是个神迹。这本福音书里面有提到五饼二鱼，有风浪听从一个人的斥喝，有被鬼附身的人得释放，有2000头猪被杀，有一个人叫儿子女儿从死里复活，有麻风病人得洁净，有漏血12年的女人得医治，然后有一个税吏上圣殿祷告。我好奇，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吗？难道这种事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耶稣的听众肯定看过许多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祷告，但是有谁留意一个税吏上圣殿祷告？这个税吏上圣殿祷告，印证上帝的恩典临到他身上，叫一个最坏的人做最好的事。你看那个税吏，他远远的站着，可能表示他站在圣殿内的内院最边缘的地方，或许离至圣所和祭坛最远，也许是在外邦人地盘的边缘，显然与那个法利赛人有一段的距离。他不敢接近上帝，或许他也不敢来到法利赛人的身边，或许正在献祭的那个献祭羔羊提醒他，这只羔羊怎么可能除去我的罪，别开玩笑了。他肯定如果来到教会不会坐在教会最前面，他不要人看见他，他就好像一个患大麻风病的病人大声的喊，不洁净，我不洁净，离我远一点。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犹太人通常是仰头向在天的耶和华上帝祷告，但是这个税吏就像他的先祖大卫，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的心胆战心寒。这个税吏又像文士以斯拉，不是吗？我们才读到这段经文，我的上帝啊，我抱魁蒙羞，我不敢向上帝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那个法利赛人面向他自己祷告，这个税吏面朝着地祷告，好似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他只垂着胸，垂胸这个动作表示哀悼死去的人。不久之后，人们就要为耶稣捶胸，但这个税吏没有拍胸自夸， 他捶着胸，他看自己如同死人，死在过犯和罪恶中。他捶打自己的胸，好像他心肌梗塞，好似一个垂死的人试图心肺复苏他自己那颗忧伤痛悔的心。主耶稣只用一节经文描述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以色列人的败类。这个税吏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原文不好翻译，原文不是我这一个罪人，不是罪人中的某一个人，而是可怜我，我就是罪人。有点像保罗说罪人中我是罪魁，就是那一个罪魁的意思。这祷告只有一句话，只有一个呼求，除了认罪他还有什么好说了？除了求上帝开恩怜悯还有什么好求的？但是如果上帝开恩可怜罪人，罪人还有什么需要向上帝所求的？耶稣说14节，我告诉你们，这人就是那税吏，回家去比那人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你可以说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都缺少一些我们认为祷告应该有的元素，但这两个祷告之中却有一个是足够的，足够叫人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足够使人得救，足够被上帝称为义。这正是祷告吊诡的地方，因为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但这两人之中谁是义人？不是称自己为义的那个人，不是凭自己功劳邀功的那个人，乃是被上帝算为义，被上帝称为义的罪人。所吊诡的是，这两个祷告哪一个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义人的祷告，好人的祷告，罪人的祷告，被上帝称为义人的罪人的祷告，自卑自贱，认知自己不配，承认自己就是罪人的那一个祷告。马太亨利说，每天都有人，许多人在上帝的殿里祷告，然而在主大而可畏的那日，我们恐怕看不到他们在主的右手边。弟兄姐妹，不要成了祷告却不得救的人。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或许不完整，但是足够送你上天堂了。因为这个祷告它诉诸一切上帝拯救的恩典，其中有认罪，其中有诉求，足够被上帝称为义。因为这个祷告背后所有的是对上帝的信心，信什么？相信上帝拯救罪人，呼求上帝拯救，那就是罪人的我。换言之，只有这句话的祷告叫你上天堂，没有这句话的祷告，你字句再多，用词再优美，也是可憎恶的。不是这句话本身有什么魔力，乃是上帝乐意赐人悔改以至于得救的心，上帝又定义施恩给人恳求的灵，祷告的灵，要借着这个祷告施恩于人。这是说，凡不如此恳求上帝施恩怜悯的人就不蒙恩。我们祷告却往往不像这个税吏祷告，因为毕竟Let's be honest, 我们不像这个税吏那么坏，我没有偷，我没有抢，我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犯奸淫，我每个礼拜天来聚会，我平时奉公守法，偶尔违规停车，那么坏，我安分守己，我也不打扰上帝，我也祷告啊，因为我也偶尔需要一些来自上面的帮助，一些生活上的指引，一些儿女教导的指引，一些婚姻上的辅导，一些职场上的影响力，改善一些人际关系，疗愈一些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等等等等。不论如何，我不像这个税吏， 我不需要像他那样祷告。加尔文他认知这一点，他说有人认为这很荒谬，因为一个圣徒非同一个税吏，我们不应该贬低所有的人到同一个水平。那我的回答，加尔文的回答是，无论任何人在敬拜上帝和真实成圣之上取得多么大的进步，如果他明白自己仍然有多么大的改进空间，那么除了以认罪为开头的这个祷告之外，他没有其他任何正当的形式祷告可以使用，因为不管人犯罪或多或少，人人都是罪人。换句话说，人人都应该求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唯有如此祷告的人，才能在上帝面前得以称义，因为凡自高的必较为卑，凡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这就是上帝从一开始到末了指定罪人称义的途径，就连他那不知罪的儿子都必须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罪，就连至高上帝儿子都自愿成了最低贱的最低贱的仆人，才被他的父称义升为至高。这的确很荒唐，不是吗？你仔细想，上帝怎么能够称一个税吏为义？也就是说，你的问题是，称一个税吏为义的上帝岂不睁眼说瞎话？他自己可能怎么可能是公义的上帝？但是我们是在改革宗教会，你们改革宗信徒应该知道如何回答这个答案，这个问题。答案在罗马书三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希伯来书二章、哥林多后书五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是在所有关乎伟大替代性救赎的经文里面，上帝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但是在所有的经文之中，少有人注意在这段经文，耶稣在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十九章直接教导这个伟大的教义。耶稣把替代性救赎放入一个税吏的口中，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中文也许读不出来，但是开恩可怜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在新约里面只出现两次，新约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求怜悯的人用这个字，他们用的是另外一个字，例如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那是另外一个字，但是这个税吏用的字不一样，很特别。我不知道税吏为何使用这个字眼，也许那天他在圣殿中三点的献祭提醒他这个字眼，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当然是耶稣他自己的用词，这是关于圣殿关于献祭的用词，意思是借着献祭平息上帝的愤怒，透过洒血遮盖代罪羔羊而施恩。这个动词的名词直接翻译就是施恩座，就是至圣所是遮盖约柜的那个施恩座，就是大祭司每年献赎罪祭的地方。希伯来书九章五节，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引照着施恩座。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直接翻译上帝设立耶稣做施恩座。这个动词在新约里面唯一一次另外出现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所以你知道这节经文，他凡事应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同一个字，为百姓的罪直接翻译成为施恩座。也就是说， 这个税吏不仅单单求上帝可怜他，可怜他软弱，他求上帝为他献上挽回祭，好施恩给他。那你有谁敢？有谁敢向上帝提出这个要求？有谁可以？这个税吏站在圣殿的边缘，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哀恸捶胸的罪人，这就是他祷告有最杰出最放胆的神学。这神学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如果没有献祭上帝的愤怒就不得平息的这个神学。耶稣把这个字放在这个税吏的口中，最坏的人就有最好的神学，也就是唯一可叫罪人在上帝面前称义的神学。当然说这比喻的是耶稣，他就是硬着面走向耶路撒冷的上帝儿子，是他再过不久，再过一个安息日两个安息日，他自己就要在下午三点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是他要成为我们的施恩座。也就是说，这个税吏所求的，其实也就是耶稣要你我向上帝求的，求上帝为我们的罪献上他儿子做我们的挽回祭。因为我们怎么敢？我们怎么配？我们都应该站得远远的，我们不敢举目望天，我们都应该捶自己的胸。How dare we? 只不过主耶稣他自己要我们如此向上帝祷告。主耶稣他自己邀请我们祷告，教导我们如此祷告，求他的父送他上十字架，好送我们上天堂。你敢吗？你敢不求？你怎么能不如此求？弟兄姐妹，你怎么祷告？你求什么？因为你什么都求，但是你总是求的不够，除非你求上帝开恩，可怜你这个罪人。最烂的人有最好的神学，最没有资格的人求最大的恩典。你有最好的神学，就承认自己是最烂的人；你得到最大的恩典，就承认自己最没有资格。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你。我倒觉得这才是我们信仰最精彩的地方，这是何等的救恩，我们有一位何等的救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感谢你施恩给我们，好叫我们全然不配的罪人能够站立在你面前。这是何等荒唐的事，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不是我们配得救赎，乃是你的儿子成了我们的挽回祭，而你为了他的缘故，只为他的缘故开恩，可怜我们，可怜我是罪人，为了你儿子的缘故，没有其他的缘故，我祷告。